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时值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优秀艺术作品展昨天起亮相北京台湾会馆。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120多幅，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素描等艺术门类。世界博物馆讲座系列之四，伦敦国家画廊的瑰宝主题讲座今天在北京花园美术馆举行。伦敦大英博物馆囊括了从13世纪中期到1900年西欧各画派的作品，馆藏超过2300件的绘画，堪称是当今世界上拥有西欧绘画作品最多、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画廊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王佳和大家聊聊那里的大师名作。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明天将在中国美术馆落下帷幕。展览梳理并展示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100多件，其中的许多素描稿是首次展出，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环写笔墨向高秋，欧豪年80回顾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欧豪年师从岭南画派二代传人赵少昂，他继承了岭南画派调和中西的传统，以融汇古今的艺术态度取得了多元的艺术面貌。这次展览汇集其各时期所作山水、花鸟、走兽、人物、书法等作品，彰显了当代岭南画派的艺术风采。艺术家刘晓辉首次个展两个动作明天亮相北京香格纳画廊。展览将呈现艺术家近30年的最新绘画作品。刘晓辉的新系列作品逐步从略具叙事的绘画风格延展到通过关注绘画本体来探求更为可靠和真实的路径，独具个人风格。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今天在宋庆龄故居开展。展览共展出25件旗袍，大多为原件，其中不少伴随宋庆龄等人经历了重要的人生时刻，更有10多套配件和200多幅照片同步展出。明春节礼俗树文化自信，2018年国家图书馆年俗文化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4展厅开展。中国邮政昨天发行元宵节特种邮票1套3枚，这套邮票画面构图饱满，色彩丰富，分别为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为主题。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3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作品，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青年编剧蔡佳涵、瑞士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领衔中外主创团队，为青少年打造一部音乐旋律动听、视觉元素丰富的精彩歌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这郑板桥啊，是扬州八怪之一，以画竹子出名。他呢出生在江苏兴化，名谢，也叫郑谢，板桥啊是他的号。因为他在所作的书画下款啊都题有板桥郑谢的字样，后人呢就逐渐啊就管他叫郑板桥。这郑板桥才华横溢，为人呢为官呢刚正不阿，所以民间传说当中有关他呀作画为官留下了数不清有意思的故事。虽然郑板桥的真迹经常现身，但是近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如果论被造假最多最烂的古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恐怕应该算是其中一位了。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就在艺匠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郑板桥的故事。在某一个书画拍卖网上啊，郑板桥书画的拍卖成交金额仅排在八大山人和文征明二人之后，位居第三。之所以啊屡被造假，既因为他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家喻户晓，充满传奇，画价不菲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郑板桥去世以后啊，造假者颇众，其中有名的要数山东潍坊的谭子游和兴化的刘敬隐二人，但二人啊气息低俗，比例怯弱，尚难与真迹比肩。后世对郑板桥书画稍有研究的均不难加以分辨。清中期以后啊，板桥书画曾经一度泛滥，对此清人的著作多有提及。贵妇丁亥进一录当中记载，为先生书画赝本颇多，有云数十年来所见先生书画不下百余件，真迹不过十之二三。可见在清中期时，郑板桥的书画伪作就已经相当泛滥了。据咱们国内一家艺术品门户网站的不完全统计，近年啊海内外上拍板桥书画共计是1147件，已成交是680件，成交率在 60%， 总成交额已经高达了 2.32 亿元，其中啊超出百万元以上的近50件之多。纵观近年拍卖上成交的郑板桥书画，可谓赝多真少，其中尤以当代仿品最多。这一两年啊，市场上的伪作以竹石图、蓝竹图居多，也有相当比例的书法，哎，特别是这竹石图，几近泛滥成灾之势。粗制滥造的大幅巨制充斥拍场，标价是相当的可观。据业内人士说，上百万元成交的郑板桥竹石图、蓝石图真迹不多。2008年的11月， 一幅拙劣不堪、标价百万元的墨竹图啊，竟然就出现在了某国内顶尖的以书画拍卖见长的拍卖公司秋季大拍上，还进了他的精品预览，实在是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在他四季拍卖上啊，两幅竹石图伪作也分别以 89.6 万元和 34.7 万元成交。所以我们呢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听众说，老话叫收藏有风险，收藏需谨慎呢。可以说呀，郑板桥为官清正、刚正不阿的品德是得益于啊他的乳母费氏的熏陶和教导的。这郑家呀原为书香望族，但传至郑板桥的父亲郑之本的时候已是家道中落了，没能啊给幼小的板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郑板桥的生母汪夫人生来啊身体纤弱，以致在板桥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小郑板桥虽然失去了亲生母亲，但母爱的光辉一直照耀着他。乳母费氏对板桥视如己出，把自己的母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小板桥，甚至比自己的亲生骨肉付出了更多的心血。这郑板桥30岁所作的《七歌之二》当中就追忆到啊，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南歌强中孤，登床所辱抱母卧，不知母莫还乡乎。不久啊，郑板桥的爸爸郑之本续妻好事。在郑板桥一生当中，真正要给这小板桥以母爱并与之朝夕相伴的是他的乳母费氏。乳母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真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费氏啊，原是郑板桥祖母的侍女，常年在郑家做女佣，吃苦耐劳，有着一副慈爱的心肠。这汪夫人去世了，恰巧又遇上了灾荒年月，业已破败的郑家呀，眼下连最起码的一日三餐都揭不开锅了，哪还支付得起这女佣的工钱呢？出于无奈，郑之本啊就想劝这费氏回家，可是跟郑板桥相处日久，感情甚深的费氏就是不肯走。为此他一再央求郑之本把他留下，还跟他说啊，没有工钱不要紧，吃饭呀我也可以回家吃去，我舍不得孩子，您啊就把我留下来吧，我会把这孩子呀带好的。这郑之本默然无语，心想这太难为费氏了，大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何必为一个小娃娃难为他呢？他可以另找雇主啊。但是他知道在饥荒面前呀，在大家都需要帮助的情况下能这么做难能可贵，殊为不易。为费氏的一片真情所感动，于是他接受了费氏的请求啊。有一年，这洪涝灾害接连不断地向郑板桥的家乡江苏兴化袭来，灾情加剧啊。这郑家濒临绝境，由于费氏的营养严重的不足，这乳母呢远不能喂饱日渐长大的郑板桥。这郑板桥啊嗷嗷的哭啊，孩子饿了吗？这个哭声就揪痛了费氏的心。这怎么办呢？他就想起来了，离郑家不远有一家烧饼店还在营业，对，到那儿啊买饼给孩子吃。这兴化县城里边那家烧饼店离郑家差不多有半里的路程，每次啊这费氏带着小板桥出来总是把他背到背上， 穿过一条长长的竹巷，费氏的嘴里呢老哼着这么一曲啊不知名的江南小调，使人感到一种温馨，一种母子间的亲情。人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天伦之乐的情景，然而谁知他们也是在煎熬当中度日的呢？店主是热情大方，他知道每天光临这里的主顾是县秉生郑之本的小儿子，因此啊，每次都挑这又大又香的烧饼，而且啊，才收人一文钱。一文钱一个饼啊，这对那些挥金如土的大财主家是不足挂齿，而他对于一个贫困交加的妇女来说呀，对于一个自己尚处在饥饿之中的人来讲，已经不是一个轻而易举之事了。这钱是费氏用血汗一文一文的换来的，正是靠着这一文钱一个的饼，延续着一个幼小的生命啊。康熙39年，公元1700年，一场空前浩大的洪涝灾害又向兴化袭来，无情的大水吞噬着无数的生灵，大批平民百姓是背井离乡，费氏一家呀也遭到了水灾的这种无情打击。在丈夫的带领下，携老带幼的加入了流民的行列。即将远行的费氏只是把这一消息埋在心里，他呀怕这小板桥一时难以接受，因此在临行前的几天里，他只是默默地把郑板桥脏了的衣裤洗好，破了的缝好，在离开的前夜还做了可口的饭菜放在锅里。趁着郑家一家老小在睡梦当中，他不声不响地就离开了郑家，离开了心爱的小小的郑板桥。那天清晨，郑板桥突然惊醒过来，揉一揉眼，发现乳母没有睡在对面的床上，他下意识地感到乳母离开了，他上哪儿了呢？这小板桥啊连忙是翻身下床，外衣都没穿，就哭着跑到父亲的房间问： 爸爸爸爸，奶妈不见了，还我奶妈，快还我奶妈。 控制不住感情的郑板桥在他爸爸面前可就闹起来了：别哭孩子。这郑之本带着儿子赶到了住在不远的费氏家里，想看个究竟，结果一打听啊，费氏已经随丈夫外出谋生了。小板桥又是一阵伤心的痛哭。可数年以后呢，兴化的灾情有所缓解，费氏全家返回了家乡。费氏啊还没有进自己的家门，就跑到了郑家。郑板桥一见乳母，就猛扑在乳母的怀里痛哭起来。哎呀，那个依恋的模样啊，像是再也舍不得离开乳母一步。后来这费氏就继续留在郑家做女佣了。不久啊，费氏的大儿子坐上了八品小官。这时候啊，费氏本可以不用再做女佣了，完全可以享受她的清福，但是呢他却抛不下无人照看的郑板桥，于是他留下来了，继续过着昔日一样清贫的生活。郑板桥前后和乳母共同生活了34年，人们都称赞郑板桥啊，更怀念他身后的那位平凡而受人尊敬的乳母。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十路千万中，不如饼在手。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的故事。郑板桥资质聪慧，三岁识字，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啊，已经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连队了。话说这扬州八怪郑板桥十岁那年，随私塾先生出外游春，到河边一看，有一少女的尸体是仰面朝天，头发散乱，在这漩涡当中啊正打转呢。老师随口吟诗一首，叫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是七魄泛波涛。吟完诗之后，接着又说可怜可怜呐。郑板桥说呀，说这诗您应该改一下。老师吓傻了，一扭脸儿，改一下为何呀？老师，您也不认识这位少女，怎么能知道她正好是二八一十六岁呢？又是怎么知道她是被吹落下桥的呢？您又怎么能看到她的三魂七魄随波浪打转呢？老师被问住了，就说了，那你给改一下吧。郑板桥十分沉痛地吟道，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老师听完了以后是连连的点头，哎呀，你这样善于观察，尊重事实，肯动脑筋，将来一定是大有作为呀。郑板桥既然号称是扬州八怪，自然有很多不同常人的行为，也就留下了诸多有趣的民间传说。传说呀，这郑板桥还曾经为一位和尚写挽联，很是有趣。当年郑板桥文思敏捷，别人求他写对联，他挥毫而就，分文不取。有一天，兴化城东寺的一个和尚死了，和尚的亲戚想请人写副挽联，无奈这和尚一生平凡，请了几个人都难以下笔，有人就提议去请郑板桥。这人进门之后就对郑板桥说，范大郎写副挽联。郑板桥接过白纸，摸好了墨，提笔就问，写什么内容呢？哈，东寺啊死了个和尚，我跟他有点亲戚关系。话还没说完呢，郑板桥啊已经写了上联，东寺死个和尚。那人着急就说了，哎，我说大郎，这是我说的话，您怎么能写上挽联呢？你说的这话就是很好的上联呀，那下联您写什么？你别着急呀。郑板桥刷刷点点，再看下联，西天天意如来。嚯，这人看完了以后是连声称赞，好好好。那么郑板桥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一海说宝再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谁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俺小时候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踏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要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话说这郑板桥的字很值钱，咱们上半期已经说了，他有一书童啊，就经常把他的草稿给偷出去，装裱了以后干嘛呢？卖钱使。有一回郑板桥故意写了一个不可随处小便的字，他就想了，这回不会被拿去卖钱吧。过了几天，郑板桥就在一家书画店里看到了他的这幅字，但是内容啊已经被改成了小处不可随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艺匠传奇这个单元跟您说一说郑板桥的故事。过去在江南一带啊，有名的才子是很多的，流传着许多吟诗作对的佳话。有一天，有几名中年妇女在小溪旁边洗衣服，边洗边说说笑笑，是非常的热闹。有人就提议了，说咱们也对对脸儿吧。于是几名妇女啊，是你一言我一语，就对起了对联。有人说了，春风呼呼吹杨柳，有人就答，夜雨偷偷浇禾苗。这正说着呢，郑板桥给听见了，心想这帮妇女虽说对的不太工整，但是却是一副很好的对联题材，我得给他们改改。上前就打招呼，这帮妇女都认识郑板桥啊，就请他给评论一下。郑板桥就说了，说几位大姐啊，你们这题材不错，我给你们改改就行了。就开始改这上联，就改成了春风放胆来梳柳，下联改成了夜雨瞒人去润花。哎呦，就这么一改，大家伙叫绝，要说还是人家郑板桥有文化呀。就这副对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乾隆年间呀，山东闹灾荒，时任潍县县令的郑板桥视察灾情以后，立即下令开棺仓赈灾。上峰责怪下来，这郑板桥就改为了让灾民修补城墙、疏浚城河，算是以工代赈，仍然领一份口粮。如此啊，就支撑了一段时日，县里棺仓一点点的见底，向上要粮却不见任何动静。郑板桥为赈灾之事终日里是焦急不安，他知道县城几个富商人家尚有余粮，可是这些人呢却不愿意拿出来，他心里头恼恨却是无法可想。 正在此时，家人告诉他，城里一富商收藏了他几幅画和几张字，一晚啊不小心打翻了油灯，这几张字画都烧了，富商是一气之下卧病不起。郑板桥心里有主意了，当天晚上这富商家里来了个先生，说呀是能为老爷治病，家中的儿女可不敢怠慢，忙把先生请到里面，用完了茶再引先生来到了病榻旁边。先生随便为病人搭了搭脉，提笔开方子，微笑着对其家人言道，我这方子平常不平常的，可是这药引子。他向同来的仆人点了点头，仆人把这包袱打开，里边两幅画，一幅是山水，一幅是兰竹。这家人正在纳闷呢，忽听床上这富商啊就这一声啊，众人连忙一回头，就看这位富商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两张画，挣扎着就要起来。这家人一瞅，这怎么意思，赶紧扶他下床。富商仔细看了看，嘴里是喃喃低语，然后扭头就倒身下拜，小民拜见郑大人。家里人都愣了，什么郑大人，感情这位先生正是郑板桥。郑板桥拉起了这位富商就说呀，哈哈，听说府上不小心烧了画，因此害你生了场病，想来你是性情中人，于是忙过来看看，带了两张画送上，希望能略解苦痛啊。富商是再三的感谢，郑板桥笑了笑，不过郑某有一事相求于先生，这四乡的百姓……话没说完呢，富商就明白意思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小人也早有这个心思，大人先喝上一杯水酒，然后立刻开仓，所有余粮都由大人调用。郑板桥是一阵惊喜，连声道谢，富商连忙跪拜就说了，哎呀，我该替百姓谢谢郑大人您才对呀。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说一说郑板桥的故事。郑板桥当县令的时候，可以说是爱民如子。遇到灾荒，郑板桥啊是据实呈报，力请救济百姓。他还责令这富户轮流舍粥供饥民糊口，他呢还带头捐出了自己的俸禄。他刻了一封图章以明志，叫恨不得填满普天积债。在乾隆17年的时候，潍县发生了大灾害，郑板桥因为申请救济而触怒了上司，结果被罢了官了。临行前百姓都来送行，郑板桥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一头让人骑着前面领路，一头啊驮行李。做县令长达12年之久，却清廉如此，送行的人见了都很感动，依依不舍。郑板桥向潍县的百姓赠画留念，画上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驼萧萧两袖寒，撷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从此郑板桥回乡以画竹为生，度过了他贫寒而很有气节的一生。他一生只画兰， 竹石。他认为啊，蓝四时不谢，竹百劫长青，石万古不败，这正好与他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他一向清正廉洁，正直坦荡，对当时官场贪污腐败、尔虞我诈、欺压百姓之风恨之入骨，深恶痛绝。他的为人啊，正如给亲友题诗当中所袒露的那样，此人如碧无翠竹，其志在流水高山，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养成树干新生竹，直嗣儿孙。其中尤以那首竹石更是脍炙人口，寓意深远。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郑板桥的故事。在古人所说的人活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对于郑板桥这么一位不得志的文人来讲，能活72岁已属高寿。那么郑板桥又是怎样养生的呢？其实郑板桥的养生秘籍概括起来就八个字：喝茶、吃素、散步、糊涂。嘿嘿，咱们首先说这喝茶。郑板桥坚持每天喝茶，常常啊是以茶代酒，以茶会友，抒情畅怀，自得其乐。其实啊，这喝茶乃雅事，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偏好。饮茶妙趣不但在于它独有的色、香、味、形，而在于啊，它能使人从繁杂的事物当中解脱出来，将心放在闲处，保持心境的清纯之气，让人轻松潇洒生活，自然是有助于长寿的。其次就是吃素。郑板桥一日三餐皆素食，他认为啊，人属杂食类物种，粮食、蔬菜、瓜果以及豆制品等素食当中，不乏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足以维持生命健康，不仅不会患贫血和营养缺乏，反而呢有益健康，更易长寿。再次啊，就是散步。郑板桥每天坚持饭后散步，并且早晚两练，风雨无阻。他坚持数年是从不间断，因此到了晚年依然是精神矍铄，健步如飞。这正应了那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之理。最后就是这糊涂。难得糊涂啊，是郑板桥留给后人的一句醒世名言。这里的糊涂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包容，一种大度，一种释怀，从而使自己从纷乱世事不必要的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保持良好心态。这对人的身心健康和长寿是极为重要的。而他的养生之道有五大糊涂。一是吃饭糊涂，他厨房的对联是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这说明啊，郑板桥为官清廉，罢官归乡之后生活清苦，也说明他讲究素食养生，三餐清淡，对健康大有益处。二是性情糊涂。郑板桥写的六十寿联为常如做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 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树叶赏心就止，放浪吟鸥。星要阔，皮要完，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有少，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呀。足以说明糊涂的性格给他带来乐观豁达求实的态度。他保持心理平和喜悦是得以长寿的灵丹妙药。三是对事糊涂。郑板桥难得糊涂的条幅至今广为流传。他所说的糊涂是指心理上的自我修养，劝诫人们胸怀开阔，宽以待人，大智若愚。这种超凡脱俗的心理状态正是郑板桥长寿的秘诀。四是吃亏糊涂。郑板桥还有一条字符是吃亏是福，也就是但求心安，不计得失，是郑板桥为人处事的准则。五是做书画糊涂。郑板桥的书画洒脱豪放，自创一体，别具一格。他把书画也当成了一种啊身心的锻炼。糊涂是一种境界，一种超凡脱俗的心理状态。糊涂是比喻，是象征，指有意不参与无原则的争执与较真，小事不计较，让心情得以放松。这样的糊涂做起来啊比聪明要难，要的是超凡脱俗，糊涂过，糊糊涂涂享天年。其实啊，养生可以说是一种集保养、健身、良好心态于一体的调理之法。综合养生像环环紧扣的有机链，往往缺一不可。生活当中啊，消极单一的单靠吃药滋补显然是被动的，往往收效甚微。在运动方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超量过度锻炼，也显然难以见效，甚至适得其反，有损健康。而学学郑板桥的八字养生经，自然就会峰回路转，健康快乐，何乐而不为呢？那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细细雪狼嚎，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